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留学时间，我是您的朋友瑞丽。那我们今天呢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德国留学，所以我们邀请到了德国学术交流中心的教育推广官员梁好，欢迎你梁老师。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同时呢我们还邀请到了德国学术交流中心市场部的实习生方雪儿，她也是在德国呢有着一年的学习经历，也是在节目中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德国学习，欢迎你雪儿。 主持人好，大家好。 其实我们说到德国留学的话，可能大家会说，哦，那可能是不是说只有学德语的同学才会有这样的机会哈？因为毕竟我们知道德国是一个，从这个现代化发展啊，这种工业啊，还有这个教育方面都很优质的一个国家哈。可能很多人说，那我不是学德语的，其他的语种可不可以申请德国留学？ 这个当然是可以的，因为其实在平时的咨询过程中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比如说有的学生呢他英语非常好，那么他想去德国用英语来攻读，这样的话是完全可以的。我们现在德国呢其实也有1000多个本科、硕士或者是博士的英语授课的这样的课程。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所学的专业是否开设了英语授课的课程，那么根据选择了进行筛选就可以了。 所以说不光是这个学习德语的德语这个语言哈，其他的如果我们平常是学习的外语是英语，也能申请到一共有1000多个这样的专业。 是的，尤其是硕士学科英语授课的这样的课程是非常多的。 其实如果说到这个语言上也没有那么强那么高的要求的话啊，没有说必须得是德语的话，那么可能德国是一个大家在考虑出国留学的时候可以去大胆尝试的一个国家。那么我们说如果大家在目前咱们中国同学选择去德国留学的这个整体的状况是什么样的呢？ 我先说一下咱们全世界目前这个因为毕竟我们现在是留学潮的这个时代背景嘛。我们这样有过这样的一个统计，那么我们德国呢目前在全世界的这个出国留学的排名中呢排在第5位，那么前边呢主要是英国、美国、澳大利亚三个说英语的国家，另外呢法国是说非英语国家中呢排在第一位呢，那紧接着呢就是德国，大概呢是占比6%这么样一个数字。那么我们中国学生呢在近20年呢有这样的数据统计也是一直在逐年上涨的，那么最新的数据表示呢我们中国学生已经达到了将近37000人这样的一个所以说可以说是一直在上涨的这么一个数据。 中国同学在德国在读的 已经接近，对，中国可以说是在德国留学的中国学生，我们简称叫留德华，就是留学德国的华人。那么现在大概呢是接近37000人 正在德国学习的。 对，是的。 然后37000人哦，也其实也不少。雪儿，在你在德国学习的过程当中，你能感觉到周围的这个同学的这中国同学的这个密度，或者说见到中国同学的几率大吗？ 因为我在我留学的过程中我也认识了很多中国的朋友，就是因为如果大家都在国外的话，中国人之间可能会更多的互相帮助，然后所以我们平常会聚餐啊之类的。密度的话，对，我觉得相对于其他外国学生来说，中国人也在德国也算比较多的了。 相对于其他国家的、这个、 对，相对于其他 这个国际生来讲， 是的。 刚才我们提到哈，这个中国同学其实现在在 正在德国留学的有37000多人，我个人觉得这个人数也不少了。因为大家可能会选择去德国读书，一个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除了德语之外，我们学习的外语是这个英语的话，也是可以找到英语授课的这个课程。另外，在德国留学方面，大家选择去德国还会考虑哪些因素，或者说德国留学会有着哪些优势哈，让大家愿意去选择德国留学？ 首先呢，最吸引大家的一点当然是德国这个非常著名的高学术水平。同时呢，我们在德国毕业之后呢，拿到这个文凭含金量也是非常高的。 嗯， 那么我们如果拿着这个德国毕业的文凭之后呢，将来不管是在德国或者是其他国家，或者说回国工作，就业前景呢也是非常良好的。这一个文凭呢是深受各个雇主和企业的青睐的。 嗯， 另外呢，我们德国高校呢有着19000多个课程，所以说这就意味着呢，不管是你喜欢什么样的专业，或者说你对什么样的方向感兴趣，都可以在德国找到一个相同或者说相近的这么一个课程去学习的。总的来说，对大家来说选择是非常多的。 嗯，课程的选择很多哈。 是的。 那咱们中国同学一般到德国更多的是选择什么样的课程？难道是，让我想，是工程类的吗？ 对的，因为毕竟德国的这个工业确实是名声在外。那么我们也有数据统计呢，将近一半的中国留学生都会选择去学习工程科学。但是呢，这个并不意味着德国的其他的学科就没有那么的好。其实呢，德国的其他的学科，比如说像经济、社会、法律，我们简称经社法，其实也有近20%的学生去学习。另外呢，比如说学习人文、哲学、数学、自然科学等等，也是有10%到20%的这么样的学生的这个比例。所以说学习不同专业的学生都有吧，或者说学习艺术的学生也是有的。 具体来说比较热门的一些专业 具体如果说热门专业的话，应该还是工程科学的比较多。比如说我这边简单举一些例子，比如说机械工程，电子工程，或者是汽车，像这些德国的王牌专业，这样申请这些专业的学生还是比例比较高的。 像您刚才提到的一些，比如说经济啊、法律啊，这些类型的课程呢？ 因为怎么说，我们平时总会觉得德国的工程工业大学会比较有名，但其实呢，综合大学或者说一些文科大学也是比较好的。比如说我们有些同学想学德语，有些或者同学想学经济，或者是学法律，在德国都是也能找到一个非常可以说含金量非常高的这么一个学科的。另外呢，这边呢我也跟大家讲一下，其实德国呢它不会像我们国家一样按照这个绝对值去排名。比如说像我们国家总会说哪一些学校排在第一位、第二位，或者是985、211，德国是没有这样的概念的。因为德国呢，他们默认所有的学校呢都会有自己比较擅长的学科或者比较擅长的领域。但是呢，我们对于不同的专业是有一个 CHE 排名的，所以呢，大家如果说在选择自己想要学习的专业的这个学校的时候，可以根据这一个排名去看一下哪一些学校在你想选的专业里边呢比较靠前。 就是刚才您说，如果我们想学什么专业，基本上都可以在德国找到相应的大学去读书。那么具体要读这个专业的话，那去哪所学校，叫什么排名？ 叫 CHE 排名。也可以去我们 DAAD 的官网，也就是www.daad.org.cn 上边呢有专门关于德国专业排名和介绍的这么一栏，大家呢可以点击进去之后，就会有直接的超链接链到可以搜索这个专业排名的网站。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刚才在跟梁豪老师交流的时候呢，他也提到，其实德国现在对于同学们来说，还有一个特别大的也算是优势哈，就是学费。 是的，是的，这个也是我听很多同学来咨询的时候跟我讲过，说想去德国的优势呢，就是说他这个教学质量很高呢，但是又比较便宜，就是说可以说性价比非常高吧。也现在确实是这样。首先我说一下这个学费的问题。那么学费呢，我们现在除了 德国的巴登福腾堡州，也就是说喜欢足球的大家可能会知道，斯图加特所在的这一个州是要收学费的，大概每一学期1500欧左右。那么其他15个联邦州的公立学校呢，都是不收学费的。那么还有一些私立学校可能会收取一定的学费，但是总的来说，这个费用呢，跟其他的欧美国家比呢，还是会比较低廉的。 嗯，您说到的这个不收学费的，包括什么？不包括中学是吧？ 德国是这样，德国的大学教育呢，其实是对所有外国学生开放的。 哦、 但是呢，德国的高中它并没有这么像，比如说英美加澳呀这样的国家、面向所有的世界的学生开放。 嗯、 所以我们一般来谈的呢，都是高等教育，就是说大学以上的这一个教育。 嗯，就是说他从本科生一直到硕士生或者博士生，都是有免学费的这样的选择。 是的，本科和硕士是免学费的，其实对大家来说也相当于是一个像奖学金吧。那么硕士呢，满足一定条件的硕士或者说博士乃至博士后，都是可以申请到奖学金或者说其他机构的这么一个资助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有没有适合自己的。 稍后我们也会具体请梁老师来跟大家说说哈，如果申请德国留学的话，有可能会能申请到哪些类型的奖学金的项目。那我们继续来看啊，刚才我们提到的德国留学的优势，我们提到了说它的教学质量还有这个学费的性价比很高，学习的性价比很高之外，其他的优势呢还有什么？ 其他的一个优势呢，我们可以说一下大家比较在意的这个话题，就是说你毕业之后找工作的这么一个话题。因为这个也有好多同学问我，因为说有一些国家呢，会让你毕业之后如果找不到工作，可能直接就把你派回国了，或者说只留给你很少的时间找工作。这样的话对于学生来说其实是不是很方便的，因为我们在要准备毕业论文的同时又去找工作，对于学生来说呢，有一些承受不了。但是我们德国呢，在你毕业之后是会有18个月的时间用来找工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在18个月期间呢无限制的去打工或者说实习或者说找到一份正式的工作。那么之后呢，可以把这个找工作的签证又换成工作签证，就可以长期留在德国了。 工作签证有一个时限吗？就是这个工作签证它的有效期限 啊，找工作签证刚刚我说的是18个月。那么工作签证呢，就要根据你跟这个公司看具体谈了多少年的合同，这个就是因人而异了。 签订的这个合同是有多长，那么工作签证就可以是， 对，一般来说最开始的话可能是1到3年的这么一个合同，那么之后的话可能就根据个人的表现吧，或者是职位的不同。 毕业之后找工作，给大家充足的时间去找工作。其实从这个方面来讲，德国政府他还是希望有更多的国际人才能够留下来为他们的建设哈来。 对，政府还是比较支持的，可以说。对，另外我们外国人呢，在德国现在的机会是非常多的，比如说包括我们毕业之后呢，德国的大学啊，或者说一些当地的一些政府组织会给大家提供一些，比如说求职的一个一个叫展览会吧。那么大家找工作呢，或者说找实习也会相对方便一些。 招聘会像咱们的， 哎，对，相当于我们的招聘会，或者说是这么一个大学生就业指导中心一个平台，也会有非常多的机会。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另外呢，就是我们这边也有一个统计，那么德国的外国人口呢，其实总的来说占9%，也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呢，想要接触到各个国家的文化或者各个国家的朋友也是非常方便的。 好，其实说到这些呢，我们梁浩老师呢，基本上把大家选择去德国留学的一些原因，或者说德国留学的一些优势哈，跟大家做了介绍。如果有意向去欧洲留学的话，其实可以考虑德国的这个留学，毕竟我觉得其中它的教学质量以及在优质的教学质量的前提下啊，学费又是大部分学校公立学校又是免学费的，这些都是比较吸引人的哈。那其实如果说到同学们 考虑去德国留学，刚才您提到说可以是学德语，也可以是没有任何德语基础，以英语去申请吗？ 当然是可以的。 那么德语的话是什么样的水平要求呢？ 好的，那我就这边展开说一下我们对德语的要求吧，因为毕竟在德国德语授课的专业还是居多的。 嗯， 那么德语呢，我们现在对学生的要求主要是德福或者是 DSH 考试。那么德福考试呢，要求大家要达到大概1000到1200学时，也就是4个4的水平，可以作为申请德国大学的这个基本条件。那么 DSH 呢，一般来说呢是大学自己出题命名的这么一个题目，要达到 DSH 二级，这样的话可以申请德国。 嗯，您刚才说到这个学习时长，只是学习时长吗？它没有一个测评的标准吗？ 大概是处于 B2 到 C1 的这么一个水平，这一个水平也就是这个欧洲对语言的标准，大概是 B2 到 C1 的这么一个水平。那么一般的学生都要学习1到1年半以上，那么看大家的这个学习强度是怎么样的。 然后再去考试吗？ 然后呢，直接可以考试。我们现在德福考试呢，其实在中国有12个地方都是可以考的，包括在我们北京考起来也是很方便的。每年3月、7月、11月，可以考3次。所以呢，大家如果有意向去考试，也可以提前准备起来。 一年可以考3次，当然相比较那个其他的语言考试，它的这个像那个雅思考试啊等等，它这个频率其实一年三次机会也不是特别的多哈，所以 对， 所以是要充分的做好准备。 是的，要充分做好准备，但是也没有像大家想的那么难过吧。 毕竟是这个小语种的外语，可能它也不会让你一下子哈就要达到一个特别高的水平哈。 一般来说吧，达到听说读写都达到一个四的水平就可以了，这样呢也是避免大家去了德国之后听不懂那边老师讲课，其实对大家来说也是一个保障。 另外他可以用其他的语言考试来 另外就是是可以的，比如说我们如果是选择去英语授课的课程，那么我们可以考托福或者是雅思。那么托福呢一般呢就是80到92分以上，雅思呢要求是6.0到6.5分以上。当然呢现在好多学校呢对于托福雅思的这个成绩呢有更高的要求，但是具体呢要看这个学校是怎么规定的。 语言的要求，那您觉得如果说用德语去申请的话，那么就是说提前1年半到2年就要去学开始学习德语，如果不是德语专业的同学哈。 是的，其实我个人的建议是越早越好。因为这个德语学起来其实是没有止境的，就是像现在有一些德语专业的学生可能都不敢保证自己能完全听懂教授讲课。当然如果你确定自己可以去确定自己要去学德语专业，那么你可以从很早就开始准备。但是如果你只是忽然决定要学，那么你学1到1年半也是可以的。 您刚才提到的是一些基本的要求哈，更多的时候可能还要看学校的这个要求。当时雪儿在学习德语的时候，自己感觉到，你是提前多久去准备的？本来你就学德语专业的是吗？ 对，因为我是德语专业的学生，然后我是经过大一大二的学习之后，大三获得了这个国外交流的机会。然后我在大三这一年在德国期间呢，我觉得其实，德语就像梁老师刚刚说的，德语是没有止境的，就包括我学习了2年，我在课程上可能还是有很不懂的问题，因为我们需要阅读大量的文献资料，然后上课老师讲的也非常的快，其实在学习当中对于语言的要求还是非常高的。 你当时大三了还是觉得有的时候会听不懂是吗？ 是的，因为老师上的课都是专业的内容，都用的是专业的词汇，跟我们平常交流不一样。平常交流的话可能 B2 到 C1 的水平，也就是德福4个4的水平足够了，但是如果要真的要上课要写论文的话，其实要求还是非常高。 当时什么心情？ 紧张的上课，然后紧张下课，紧张的复习。 然后你觉得在你这种非常努力的状态下就可以应付了吗？就是说或者说基本上可以把这个课程来完成。 是的，我觉得就是如果上课的时候就是对于听力和说这个两个 德语德语的水平要求太高的话，可以通过下课自己多预习多复习然后来弥补，然后包括在德国也会提供一些学校里大学里会提供一些语言班，然后我们可以去继续一边学习德语然后一边上课。 一边学一边上课。那其实你是不是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德语了？ 不是，我是从大一的时候进入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然后开始学习德语。 哦，好，其实可能就像刚梁老师说的，在这个就算是申请到了学校哈，那么到了学校之后，持续的不停的去这个提高自己的德语水平哈，这可能是让自己在德国的求学期间能够更好的完成学业的一个不懈的努力了。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留学时间。刚才在节目当中呢，梁浩老师也是特别向我们介绍了德国留学的一些优势，以及咱们中国同学哈如何去申请这个去德国去读书，以及语言的要求。我们也说到哈，其实在这个学费方面，如果是去德国读公立的学校是免收学费的，那么同时呢，如果还能够申请到奖学金的话，那么可能在这个生活费方面也能够得到一些这个来减轻这个压力哈。那我们还有没有或者说有什么样的途径同学们可以去考虑申请奖学金的呢？ 其实我们 DAAD 呢，为我们中国的针对我们中国的学生呢，是提供了一些赴德国学习或者研究的这个长期或者是短期的奖学金。根据这个资助对象的不同，它这个奖学金的时长啊，或者说比例啊，这个数额啊，都是有不同的。那么我们现在主要来说是针对博士和博士后的奖学金会多一些，硕士的话会有一定的限制。那么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网址，上面会对不同的奖学金有不同的要求。 就另外还有比如说学校啊，或者是说政府啊，同学们还有其他的奖学金可以申请吗？ 另外的话如果是面向比如说自己学校的奖学金，那么大家可以在攻读学校之后去自己学校的网站上看看是不是有德国政府或者是欧盟提供的一些奖学金项目，这个也是存在的。 因为不像美国留学是吧，在申请的时候可能就要同时把奖学金去做申请，那么咱们是入学之后再去申请吗？ 这个也不一定，就如果说你在入学之前看到合适的话也是可以申请的，但是正如我刚才所说，本身本科硕士已经不收学费了，所以针对我们本科和硕士的这个奖学金会相对少一些。 好，其实为了让大家更多的了解到我们这个德国留学的一些信息哈，可能比如说在咱们的节目当中会来进行一个介绍，那其他的就是说咱们德国学术交流中心有没有一些其他的途径来帮助大家去了解这个相关的信息呢？ 当然是有的。其实我们会定期的会办很多的活动，比如说我们一年有两场 open house 活动。 什么 open house？ 这个呢其实也是我们自己命名的这么一个活动吧，也是为了告诉大家一些在德国学习的资讯，或者说如何申请德国，包括我们在咨询过程中遇到的比较多的问题都会给大家做这么一个讲座。另外呢我们也会定期有一些德语叫 Studentag， 就是学习日，在不同的高校举行， 就是可以跟同学进行现场的交流互 动。可以进行现场的交流。同时呢，如果是北京的学生呢，可以在每周一到周五直接去找我们，我们可以进行一对一的这一个辅导，或者说你遇到什么问题都可以找我们帮忙。那么如果 这些都是免费的吗？ 对，这些全都是免费的。另外呢，如果你不在北京，你也可以在线进行咨询，这些都是可以的。在我们的官网上边，只要点击在德国留学咨询之后呢，填表咨询就可以了。我们的老师呢，会在2到4个工作日内回复大家。 其实如果有相关的问题联系到咱们还是比较方便的哈。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是邀请到了德国学术交流中心的教育推广官员梁好，以及实习生方雪儿来跟我们讲了一下这个关于德国留学的一些基本的情况哈。如果大家有